梦境会有咁嘅情况，我话喂，点解你咁噶？咁点无啦啦有咁，我仲以为新式要调掣添，咁跟住冇答我，点知第二日咧，原来系司机嚟嘅，仲要系咦？跟住我同佢细佬讲，我点解有架车喺度嘅？佢话系啊，阿家姐佢中意揸车啊嘛，不过我搵唔到啲冇司机。 吓系嘅咩？ 我搵唔到啲冇司机，系啊，佢指责啱啱佢买嗰度，佢话佢搵唔到啲冇司机，系全部有佢有司机，但系有个金毛。咁之后点知就俾我即系前一日咧，我就梦到咯，但系好开心，好开心。即 系 知道应该 系 收到， 咁啊开心喎！首先我第一就因为你而家呢个个案咧，又话到俾我知，原来佢哋系收到嘢啦，系咪先？佢真系收到嘢噶，系咪 啊？系啊，系啊，即系等于我之前咧。我分享喺你个节目嗰度咧，嗰、那个江湖大佬阿济公活佛嗰单咧， 我唔记得哦。你喺我网台讲过嘅， 喺你个网台讲过嘅、 哦，我唔记得，我唔记得。 仲赶咗35分钟嘅，系系啦。 咁我唔记得系正常， 都系好精彩嘅。所以我今日谂住特登叫师傅同你讲声，等你记忆翻你啲。 我唔记得，唔记得，唔记得，唔记得， 我同佢讲嘅， 我完全唔记得噶。唔记得唔紧要， 讲埋呢单 系啦，讲埋先。 系啦，唔紧要。咁跟住咧，即系喺呢一单呢单，觉得真系我契姐系收到咯，咁系开心嘢嚟嘅。系啊，咁呢个都系我亲身自己嗰个经历咯。 喂，咁佢之后仲有冇报梦啊？就诶、哎，我而家好舒服啦。哦，有啊， 有 哦。 我喺八，佢死咗八年，我梦咗佢六次。 嗯，咁都频密。 但系嗰六次系好奇怪，但系我讲俾其他人啲人咧，未必会信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嗰六次咧，佢系教我嘢。 系。 佢系夜晚我瞓觉，佢教我嘢。嗱，即系如果我讲冇得，我唔系黐线噶。 教你咩？ 可能咧，佢有时教我咧，就系话叫我睇嘢唔好用我对眼睇咯，叫我用心眼咯。咁、要我用心眼睇，同埋叫我另外用另外一只眼去睇嘢咯。咁另外有一次咧，就系教我去标嘢咯。咁标咧就系个气场，个气场咧就系、是、嗱，我好肯定佢走咗，佢唔系投胎。咁我又觉得佢应该可能系去到。我哋人嘅上一届又未到，又唔系仙，但系又叫做高过我哋人咁嗰只， 即系 有仙界、有鬼界、有神界咁样噶嘛？ 系咪算系阿修罗咧？嗰啲我唔知啦， 再高少少。 我就唔知啦，但系佢系教紧我呢样嘢。喺嗰段时间咧，我嘅灵力咧，我系特别高啲嘅。 哦，咁样、 我特别feel 嘅嘢咧，都系咩？因为佢教我有时系睇颜色啊。 嗯， 系啊。咁你哋一路分享节目嗰阵时都有讲过话，譬如朋友仔有啲分唔同嘅颜色噶嘛。 系啊， 嗯， 系啊。咁佢就系叫我去用心眼去 feel 呢样嘢咯。咁佢教我呢样嘢，咁我又我讲俾人听，有冇人信我？咁我但系我自己个灵力，我自己又真系好似已强咗。 咁你系要求有呢啲嘢，定系佢无端端俾你 ？No 冇，因为点解咧？佢可能觉得我本身我同佢即系叫做出双入对啦，由细玩到大啦，咁啊跟住上契认咗契姐啦。 嗯。 咁可能佢本身知道我又系一个即系信神鬼嘅嘢。 系。 同埋我由细个嗰阵时开始咧，我都已经喺佛教学校已经见到噶啦。咁所以咧，就收尾结咗婚生完 B B 之后咧，我就见唔到直情嗰啲冇，即系譬如一团嘢啊嗰啲咯，见唔到咯。咁但系其实喺姐走咗之后，我呢八年咧，我梦咗佢六次咧。咁呢六次佢其实系不断都有教我嘢。咁跟住直至到咧上年嘅八月，我好记得。咁就唔知点解就停咗，就冇教。咁我收尾我问翻我一个老友。因为我有个老友咧，就佢其实呢十年，我谂呢十年定十二年到啦，突然间有种力量，就系佢梦到观音，观音俾咗呢个能力佢，咁咧就可以 payback 睇翻，即系我而家譬如我咁样讲，哎呀，表我契姐去咗边咧咁样讲，咁佢可以话翻俾我听，你契姐而家去咗另外一个level 就佢而家教唔到你嘢噶啦，咁样同我讲， 咁都好啊。 咁我只能可以系，系啦，咁我只能系信佢。 嗯嗯嗯嗯。 明白明白。 系啊，咁就自此之后，咁跟住咧就唔知点解，跟住开始你学你话斋踏入九运之后咧，身心灵嗰方面咧系就特别开始做功夫啦。咁喺呢段时间我又系又强咗，因为我已经塔罗啦，同埋宠物读心啦，我已经识咗啦。 哇，咁犀利嘅！ 系啊， 你下次再倾啦吓，你可能系师傅嚟噶啦，将来有机会系嘛？ 系未结，阿 J J 睇咗我嘅 ，J J 睇咗我嘅。 好，我哋唔好， 我而家唔讲其他嘢。 系啦，唔好讲其他住啦。 我哋唔讲其他嘢。 好啦， 譬如。 时间差唔多，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去。 哦，咁即系唔使讲啦。 系啦，唔使讲住啦， 留翻先， 留翻先。 我仲有一个重症出咗，知唔知啊？好似我唔讲呢一个啦。 系啦，我哋再打俾你啦，时间关系。我哋要去广告先。 我眼瞓到咯，今晚冇打你咯。 好啦， 冇问题。我哋记得你电话。 好啦， 我哋会 mark 低。 好啦。 OK。 唔该晒。 好，拜拜。 再见。 系，咁我哋好多谢好多朋友热心， 好精彩啊！真系， 不过电台嘅平台，我哋有需要去翻一啲正常嘅广告啊， 冇错， 报时啊咁样嘅。好啦，咁我哋翻嚟继续今晚嘅恐怖热线。 恐怖热线1834997，1834997，1834997，潘少聪。 请大家各就各位，香港将于2025年底连同广东同澳门首次携手承办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及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香港唔单止是主场之一，更是每个运动员展示实力的舞台。无论你是运动员、工作人员抑或观众，现在准备就绪迎接这场体育盛事。2025年主场出击，约定你见证精彩时刻。 晚上11:36， 生存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及普遍寒冷，高地气温显著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一早上相当清凉，随后2-3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45%，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财资大道以宏观视角 睇通大格局，全方位直送。主持林洁莹、何文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8:30， 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 搵嚟搞穿，搵嚟医生为你讲解糖尿同肾病问题，糖友护肾符。身边有肾病科专科医生张卓尧医生，坊间有咁多嘅体检，究竟边一啲先可以检测到我哋嘅肾功能呢？ 早期嘅慢性肾病咧系冇病征嘅，要检测我哋嘅肾功能系要靠抽血同埋验小便。好多病人话点解要验小便呢？因为原来验小便咧喺好多初期肾病咧先可以及早嘅发现而作出适当嘅治疗嘅。 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呈现，康心自有全力支持，糖友护肾符，逢星期四上昼搵嚟搞穿时段内播。 过去一年出现不少既充满意义又具质素的基督教歌曲，值得向大众推介。新城资讯台主办大和游感恩呈现诗歌有街诗歌颁奖礼2024， 12月20日星期日下午3:00，荃湾全新天地一期举行诗歌有街诗歌颁奖礼2024，冠名赞助大话哟，始于1682，为你呈现法国皇室生日蛋糕。伙伴机构 Canton Him CMDA， 场地赞助全新天地。 2015 2015年，咁佢係住台北，咁我喺香港，咁我哋就一齊選擇咗一間花蓮嘅民宿。嗰時好興打工換宿，我哋就去咗同一間民宿，但係又唔係同一時間喎，所以其實我哋係冇遇過對方嘅。 向左走向右就 係啦。明明像兩點水，醉到一點。但系个民宿老板就觉得啊，呢两个人应该都啱倾，不如就 串合你哋， 因为我哋都好中意睇日出，所以老板就话：，不如你问翻个男仔日出时间啦 ，at 翻佢 Facebook 啦。跟住过咗一年，跟住佢先话佢想嚟香港，问我边度玩啊。嗰阵时读紧 U 嘛，咁得闲啦，咁就带佢去周围玩下，就嗰阵时先正式见面，先识对方。天各一 方，终于等。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 范振峰、陈海欣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潮冲一八三四九九七。 今晚嘉宾仍有周法源师傅啦，咁啊，头先个案未完嘅，咁我哋讲埋先，再接一啲朋友电话啦。好啦，发现佢个。多仔佛有事喎， 系啦，冇错，咁因为我哋就试下帮佢处理呢件事啦，咁啊，咁一睇就睇到个问题喺边啦，就系话你需要呢个多仔佛即刻系封咗佢先啦，咁啊之后嘅事慢慢可以解决，咁样因为我哋介入咗呢件事里边，咁所以咧呢件事嘅重点就去我呢边啦， 系啦， 咁神奇嘅事发生就系话我落到楼下攞车嘅时候咧。就因为平时都揸咗车好几年㗎啦，咁我攞车褪嗰陣呢就唔小心呢揩花咗架车。咁、我觉得啊咁大懵嘅自己真係抵死啦咁样。咁跟住再行到去即係出闸拍卡 do 嘅时候呢、我就发觉我架车竟然係自己漏气。个胎呀、自己暗漏咁样，跟住要即刻 call 人嚟帮手呀咁样。咁呢两样嘢令我觉得呢好似啊！点解走即系离开呢个地方咁多，即系呢啲路路嘅嘢咧？咁样 系 咁去到呢个时候咧，我即系人系有佢嘅理智噶嘛。咁我唔使咁惊啊！即系过咗呢啲嘢冇嘢啊！即系有咩咁大不了啊？咁因为我屋企咧就多人嘅，即系有老人家有小朋友咁样。咁啊夜晚翻去瞓觉，即系食完饭当正常啦。咁咧瞓到可能点零两点咧？就听到有小朋友嘅喊声，咁我想，诶、呢、這个小朋友嘅喊声，好似唔系我自己嘅小朋友嚟嘅噃，咁跟住我就即系行出厅度睇下，诶、我只要一落床咧，嗰、那个声咧就冇咗，咁、究竟系我半梦半醒听到，即系纯粹系梦境遗留落嚟嘅嘢，定系、真系出边有小朋友喊咧，我就唔知啦。 系， 咁好啦，咁第二日即系瞓醒咗啦，咁就发觉。屋企个小朋友咧就发紧烧，咁我问佢：喂，你琴晚有冇喊过啊？佢话冇，我自己都烧到即系晕陀陀咁样。我想问你哋，我又唔够胆落床，我都冇出声咁样。咁我就觉得即系成件事贯穿翻咧，就似乎系有少少啊，即系嗰个因果改变咗咧，就我要去处理翻，或者我要承受翻少少嘅影响力咁样。 咁但系最后有冇问到啲咩咧？ 最后因为佢持续咗一日啫嘛。 系， 即系过咗个喊声之后就冇嘢啦。咁就好明显咧，喺嗰个多仔佛入边嗰个咧、有机会系小朋友嚟噶。 系、真系有个多仔佛系个仔。 佢话俾你听，我而家大佬我冇地方去啊。咁点啊？你收咗我嗰、那个我个沙发，咁我去得边啊？咁我喊啦，即系有机会咁啊！我哋估。 咁 end up 有冇再处理佢咧？ 因为佢冇再搵我嘛。 我冇再搵你。 如果你再系咁喊，我就即刻要睇下点样搵佢。 唔系，但系嗰个事主啊、我讲。 我事主后屘又冇事啊。 哦，有冇事啊？ 退咗， 哦， 系啊，所以有时可能咁啱个佛像喺嗰个嘅二黑五黄位啊，个衰位，流年嗰个衰位，所以就应得特别快。 嗱，涉及少少风水啦，二黑五黄就好多时都系出事位嚟啦，每年亦都唔同嘅吓呢样嘢。好，咁我哋听位朋友电话先啦，好嘛？好，系阿梁太系咪啊？梁太， 系你好阿潘， 系啊，仲有啊周法贤师傅， 第一次打嚟嘅啫。 喂，多谢你啊，好啊， 系啊， 把握。 我好中意听你嘅个节目啊，就好少机会打俾你。 好啊，嚟啊嚟，有冇分享？ 系，我系讲啲真人真事嘅。 好啊，嚟。 啊，就系、是、我细佬咧，就旧年过身啦，就喺北区医院过身嘅，就系、是、十二月三十日，好似同梅艳芳嗰日嘅。 哦。 咁就嗰朝朝头早五点几过身嘅，佢本身嗱我讲佢个情先啦，佢本身有糖尿病嘅， 系 咁啊糖尿病咧喺佢嗰度住咗个几月噶啦，咁佢嗰对因为糖尿病有洗肾啊，嗰对脚已经钙化咗黑晒嘅变晒，好辛苦啊，咁都差唔多走噶啦，咁我谂佢唉唔知过唔过到冬啦，佢又过到冬，我大过唔到年啦， 系 咁啊喺医院个情形咧就好奇怪嘅。咁咧，佢嗰阵时初初咧就系未曾昏迷或者讲到嘢嘅，就咧就成日都望上个屋顶，就系望佢个床，嗰张床就近住个窗口位，就望住个窗口个位，嗰个角落系咪？嗰边左右手个床个墙上面个角嘅，咁啊就话走开走开，成日话走开走开，咁啊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咁跟住我哋就归咗医嘅，我哋信佛教嘅。我啲妹咧就咁就叫嗰啲师傅嚟啦，个师傅话就好多嗰啲灵体啊， 好多灵体 度啊， 已经围住佢啦系咪？ 吓围住佢啦，咁佢已经后屘咧到过咗几日咧，佢就成昏迷，跟住又醒翻之后咧，佢就同讲唔到嘢，咁你讲唔到嘢，成日往上面指下嗰度，就只手猛到，即系未曾昏迷，未曾讲唔到嘢，先至成日拨啦，行开走开走开走开咁，可能嗰啲嘢骚扰 系啊。 咁啊，跟住我细妹咧就叫咗啲师傅啊，咁啊嚟同佢诵经啊，跟住就铺张嗰啲有经文嗰啲被喺度啊， 系， 咁啊好啲就安静啲，然后就可以瞓着啦。咁、 okay. 啊，我个两个妹咧就夜晚喺度，两个细妹系孖女嚟喺度看住佢嘅，即系睇佢点情形。佢夜晚越坐越冻，坐越冻，嗰啲嘢喺侧边嘅，佢哋 feel 到啊。咁我啲妹晚度念经嘅，念嗰啲孔雀明王啲经，唔知你知唔知咧？孔雀明王啲， 听过，咁、啊、知道， 系咯，咁啊喺度念咯，跟住到咁上下先三点零四点钟先走啦嘛。咁啊，总之嗰几日咧，佢就好辛苦嘅。擘大眼咧，系擘到眼，但佢讲唔到嘢，就好多嘢想讲，就话好口干。咁我哋俾啲水饮，但姑娘话唔可以饮啊嘛。咁啊，咪整下个嘴唇啊嘛，跟住咧，佢嗰晚咧就直头咧，直头个人变咗。我妹话佢，我哋翻咗屋企睇完佢啊嘛，变咗坐起身就突然间讲到嘢， 哦，回光返照啦， 变咗第二个人把声， 哦，净第二个人把声添啊， 变咗系第二个男人把声。嗱，我譬如三浦咁啊，我叫做梁醒波咁啊，我喺边度做生意，而家我喺呢度。你就是我哋手下，你哋快去行开，即系话我两个妹啊。 哦， 我两个妹觉得已经好奇怪啦。 哦， 我咪打电话俾我哋嚟咯，咁啊打俾我另外嗰个妹啦。咁个师傅就话：，有第二只嘢上咗佢身。 系， 上咗佢身。咁啊，跟住咧，佢念啦念完之后咧，就停咗啦，停咗。跟住咧，佢又瞓翻咧，一醒翻问佢，佢冇啊？边个？我边个喺我身度啊？佢冇。因为到第二晚咧又昏迷咗，讲唔到嘢，好奇怪，总之好奇怪。咁跟住就到三十号嗰朝头早五点嘅过咗身啦，姑娘打俾我哋话已经佢走咗啦。 哦， 我哋个个翻上屋企已经好夜要休息啊嘛，因为成日轮住喺度咧，佢哋好辛苦，冇得瞓要翻工。 系， 因为第二已经过咗身啦。咁我哋佢成班去诵经，有啲师傅啊，我上翻嚟啲师傅嚟同诵经又成咯。 系。 咁佢咧一路我哋念咧，佢只眼流眼泪嘅、 但系过咗身未噶？嗰阵时候未啊嘛？ 佢话个师傅佢未曾走得晒。 哦，仲听到，因为耳系最后一个器官啊，系啊，系会听到嘢嘅。 佢又流好多眼泪，我哋见到佢又系咁流咯，系咁抹眼泪。我哋话你安心走啦，唔使咁辛苦啦，你咁辛苦，神又洗肾又剩，安心去跟菩萨去啦。我话唔好咁辛苦啦，咁佢好似都唔想走噶。 咁好多嘢未交代咧，未交代咧。 流完眼泪就擘大只眼，抹一抹，你今日又合翻啦。 哦 ，OK。 我见到佢真系好心痛，而家我都未放低我细佬。 不过 我哋十姊妹佢最细噶嘛。 但你有宗教信仰，可能会好啲嘅吓，即系知道。 好啲噶。 系，咁你起码知道，有神明嘅接引啊，或者佢将来可能去一个更加好，系啦， 嘅境地啊，咁样啊嘛，系嘛？ 到佢未走之前嗰两日仲奇怪，咁我到同我第七个妹，我最大，我哋十姊妹，十兄弟姊妹啦、 哦。 我最大，我第七个妹，咁啊睇完，诶、哎，我哋食去食 lunch 啦，食饭啦，咁食完饭，跟住我哋 toilet 咯，嗬。 嗯。 咁佢出边等我啦，咁我明明入到去嗰个厕所咧，全部就晒灯噶、哦。当我入到我嗰格咧，就熄晒灯啦。跟我记得听过你电台讲个师傅话咁样，咪讲粗闹佢啦。我嚟厕所乜乜乜，我讲粗，我闹佢啦。都系着翻咯。 哦。 即系做翻灯好奇怪喎，咁啊， 充咗中气噶， 系啦， 系啊， 你恶啊嘛，佢惊咯， 吓我闹完之后，咁我都同我细妹走，我细妹话我细妹都信噶嘛，唔好理佢，快走啦，快走啦咁，跟住我哋就带翻嗰啲孔雀明王去就好啲咯，嗰几晚就冇带住啊，我哋有条嗰啲链请咗啊嘛，咁就冇啦，咁我哋因为点解咧？之前咧佢咧喺度周围望咧，好似骚扰佢。咁我见到咁样，我就攞个佛牌出嚟、啊、我唔记得，我只话唔记得讲 sorry。咁呢个佛牌出嚟，佢未死嗰几日，咁啊向住我细佬嗰边，我哋摆晒嗰啲佛书向住佢、那个、那个床头嗰、那个呢、這个咪有啲板啊，嗰啲食嘢垫住嘅台咁啊，咁向住佢咧，咁唔知系咪可能我咧佛牌向住，跟住我哋食饭就咁啊发生呢个情形啦，就冇嗰扎嗰个嗰格咧就熄晒， 哦， 全部着晒嘅，我一闹完就即刻着翻，我真系觉得好神奇啊！人哋讲唔我听，我唔信，我自己亲身体验到，真系、我真系好相信。 咁、即系一个人其实正所谓离流之际啦，或者差唔多都要走到鬼门关呢一步咧，咁真系见到好多呢啲嘅，因为佢个魂已经可能有一啲已经出咗嚟啊。咁或者系真系可能，如果我哋相信啊，或者你信佛有冤亲债主啊嗰啲咧， 系啊， 咁已经 hold 住噶啦，可能都系。 我仲佢仲佢嗰话。叫我爸爸妈妈你嚟咗啦，真未死嗰几日啦。咁、我记得嗰时我妈生前未死啊，佢话落咗好多个 B B 嘅，就唔知系咪嗰啲搞我哋啦。 系 咁啊，唔知系咪嗰啲搞。仲有我细佬过咗身之后咧，佢间屋我哋住上水仲奇怪。咁而家我两个细妹好似成个人变化啲性情唔同咁。咁我有个细妹第七个妹咧，佢有阴阳啊，上过你哋电视台访问嘅咧，叫做苏子欣咧。 佢未必记得， 记得 苏恩记唔记得啊？佢 唔记得啦，唔记得。 佢咪同你讲过我婆好生得嘅，你记唔记得啊？你嗰啲 唔记得噶， 你喺 ViuTV 拍嗰阵时啊？ 咁佢发生啲咩事 咧？ 佢直头咧见到咧有一个灵体咧，好似我细妹个样嘅，唔知系咪我妈落咗嗰啲？ 哦， 上过你哋 ViuTV 嘅，你哋访问嘅苏恩，佢就话我婆好生得，你唔 好我 check 翻唔记得。 第唔知廿七集嘅。 喂，我哋拍几百集啦，真系 系我知 系咯，唔记得唔记得 廿七集，我就系唔知旧年你几时睇翻啊嘛。 咁佢个性情点样变化啊？ 佢话佢做过空姐嘅咧，有冇记印象？ 冇啊，你唔好再问我啦，系零啊，零印象。 你系太多真系。 哦，咁点啊？佢阴阳眼佢见到啲咩咧？ 唔系见到我嗰两个细妹妈女噶嘛？个大妈咧，佢就原本佢两个平时唔喺嘅。即系唔系咁嘅情形嘅，佢突然间变咗咧，佢话好似去屋企见到啊，我见到啊精衣后边有个灵体，好似精衣个样，唔知系我妈落咗嗰啲咧。 系系， 我妈生前嗰时好似唔知落咗六七个嘅，如果生埋要十几个噶啦，而家我哋生咗十个出嚟。 哇 ，OK， 我最大嘅啦， 明白，好啊。 咁跟住， 哎咩？ 够钟啦。 差唔多呢个钟头又差唔多啊！今晚 呢一节 好好啊，大家好想分享。 十二点又仲有嘅， 有。喂，你讲多两分钟，我留俾你讲多一个故事啊！嚟， 系咯，咁佢话佢哋两个咁跟住我细佬咧，咪搵唔上睇啦。佢话佢个细妹间房咧，嗰张床咧，咁佢哋瞓上下格咁样咯。我细妹之前我细佬未死一家，我妈一家，咁我妈过咗身，咁啊跟我细佬咁佢就。佢话佢上隔我细妹细妈落咧，嗰个床侧边个墙咧，企咗几只灵体。我下边嗰隔我大嗰个妈细妹又系，咁我细佬话，觉得呢间风水唔好啊。个师傅话咧，嗱你阿妈又过身身，搞到你阿妈过身，跟住你细佬之前我老豆走咗。 哦， 咁啊，跟住佢话呢间屋风水唔好，我哋都想卖咗，因为嗰度买翻嚟噶嘛，系公屋。装修过买咗自己住，想装修过然后卖翻出去。我话你哋唔好再住嗰度，呢间屋真系唔好。 哦， okay. 真系唔好。那个磁场你去到咧，我都会 feel 到我妈嗰时未死未曾死咧，生前话佢哋瞓晒觉，佢明明佢哋瞓晒觉，佢听到厨房乒乓有人煮嘢。 哦， 咁跟住我妈话：，诶，做咩未瞓啊，梁仔咁？ 然后点知佢瞓咗觉，即系我过咗身嘅时候都叫靓仔靓仔。咁有啲说话冇人嘅，天天翻 clean clean， 然后可能嗰啲嘢搞啦。 OK， 好，喂，多谢你嘅分享先。 好， 我哋知你电话，下次打翻俾你，下次搵翻阿七姑姐，好唔好？ 好， 阴阳眼哥。OK， 好啦，拜拜。 你试下搵翻，你搵翻嗰个集睇下。 好，我睇翻先。 拜拜。 哇，好好啊，今晚 精彩啊， 好精彩啊！哇，争啲唔够时间，不过唔紧要啊，一阵间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师傅嘅都未讲完， 系冇错， 你仲有好多嘢。 其实佢头先嗰个嘉宾个嘅说话咧，都令人好有深嘅体会啊，即系佛学啊，或者喺风水上边，一个人嘅即系生老病死，其实啊，会唔会系冥冥中系写好咗，定系仲有其他嘅因素影响咧？系好值得探讨。 咁一定有，即系如果佢譬如佢话屋企嘅风水啊。又或者可能真係有啲冤亲债主啊，上一代冇处理好嘅婴灵啊，咁实在好多㗎喎。 但我相信其实喺嗰个年代啲人唔要小朋友呢系都系逼不得已多㗎。 同埋唔識点样处理。 係啦。 因为十几个喎。 即系佢唔系有心要特别。 系啊。 要即系折死你咁样。 系当然啦。即系嗰时候可能佢经济啊或者。 个环境嘅。 冇错冇错。好啦，咁我哋返嚟之后呢有第二小时继续恐怖热线。周师傅会讲下其他一啲泰国嘢啦。 系。 好吧，咁亦都叫欢迎你。电话1834997 恐怖热线。 圣诞节梗系要开 party 啦 ！YoHo Mix 原点主办 Mix Fest 音浪派对户外音乐会， 圣诞节正日 ，Jeffy 魏俊生 ，Lady Talk Chantel 姚卓飞 ，Hiko 陪你 sing and chill 过圣诞。 12月25号夜晚8点 ，YoHo Mix 原点户外广场 Mix Hall 见。活动策划 Multi Metro， 合作单位 C 世代咪高峰会。 少年警讯同你分享生活。天向上， 我哋是中区少年警讯的会员， 变一个魔法给你爹哋，一个特别的超能力，你想爹哋有什么超能力呢？ 变亿万富翁。 咁鍾意钱啊，你佢变咗亿万富翁佢唔俾你，咁得唔得？ 唔得。 记得我之前就参观过廉政公署，因为之前50周年开放日，仲试咗廉政咖啡啦。 哇，咁好唔好饮啊？我听下听。 唔系好饮咖啡嘅。 哦，咁小朋友唔好饮咁多咖啡咯。 我啤你叶文辉，每星期揾嚟少年警讯会员代表分享正念正向，天天向上，仲有 Papa 队长话俾家长知点样同小朋友沟通。记住逢星期三黄昏6:30至7:00，少年警讯约定你喺理事会天天向上。 Uncle Tony 啊！你要用咁多布偶公仔同小朋友讲唔同嘅故事，个个都唔同，咁咪要有好多隻公仔啦。 咁我哋屋企都有好多公仔，有成120多公仔，大大小小啊，有人啊、动物啊、怪兽啊、恐龙啊，你諗到嗰啲古灵精怪嘅嘅嘢都有。我呢就布嗰个布偶班，教你点样你都用针线，用一啲嗰啲嗰毛毛布啊做啲公仔嘅，咁都系做嗰啲嘅我哋叫 monster， 即系嗰啲怪兽啊咁嗰啲。咁我就记得咧，就系、是、我一生人里边咧系做咗两个呢怪兽啫，一个咧就叫做 chocolate monster， 咁咧个公仔咧依家都喺度噶。咁另外公仔咧就 grey monster， 呢个 chocolate monster 咧朱古力色噶啦，咁啊 grey monster 咧嗰块布咧灰色嘅，其他都系买翻嚟啊，有人送俾我啊。是这些而已。 Who said that every wish?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9点新闻前，晚上8点新闻前。Morning Star. 新城广播为全城注入香港好能量。 是日寒风主持 JY。Just a game of love. 讲起动漫游戏歌，大家系咪即刻都系谂到日本或者谂到 J-pop 咧？最近就有 Leona 嘅呢一首啊，佢将一只刀剑神域游戏嘅主题曲《我们的赞歌》嘅其中一部分抽取咗出嚟，再事隔五年以神奇 Elsa 嘅名义推出咗呢一首 Game of Love。不过讲到动漫游戏歌，真系唔系净系得日本有噶，嚟自韩国嘅 Aespa 最近就有呢一首 We Go， 其实系嚟自 Pokemon 嘅主题曲，上年就出咗韩文版啦，今年就出埋呢一个英文版。